现金点。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大学毕业后不远千里去了广州工作，现在却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在广州的那段日子究竟经历了什么？ 你信不信人各有命啊？ 啊？不信。如果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却要把它推给命运，这其实就是一种逃避啊。不过 什么？ 不过这么说也不尽然。如果从每个人的性格角度来考虑的话，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就算面对同样的事情，做出的选择也会不一样，那结果自然也会不一样。这么理解的话，人各有命的说法也说得通啊。 哦， 哎，怎么突然这么感慨了呢？ 没什么，就是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明天我就要去上 MBA 的课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心情也能好一些了吧。 怎么了？最近心情不好？ 与其说是心情不好，不如说是痛苦吧。可能广州那地方跟我八字不合。 广州？你之前在那边？ 是啊，其实我是北方人，老家在一个五线小城市。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广州工作，虽然我妈一直不支持，但我那时候为了离开家，真是想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为什么呀？ 从我记事起，爸妈就总吵架。我妈那个人特强势，很多时候她不占理，但就是要吵。我当时总是和我爸站在一边，跟我妈对着干。其实我和我妈的性格有点像，都比较强势，所以才合不来吧。加上我爸还在别的城市工作，不总回家，所以我就更不想在家里待着了。刚去广州那会儿，我先是找了个郊区的小学教英语，没有编制，就是个临时的。我当时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小单间住。后来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来找我了，他在这边找了个房地产中介的工作，也挣不了多少钱。我们俩每个月工资发下来，交完房租之后根本就不够花。不过他家里条件还挺好的，他妈时不时的会给他打点钱，接济我们一下。这么过了能有两年吧，有一天他和我说，他爸妈托关系在老家给他找了份工作，想让他回去。 我一想，他这意思都明摆着了，那就分手呗。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他这个类型的，虽然对我还是挺好的，不过他很多活都不会干，我又是较真儿的人，所以我们俩经常吵。我觉得分开了也好，都自由了。后来过了不长时间，我就被一个朋友介绍到一家外贸公司做销售，拼命干了一年之后，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提成，工资基本上在10000块以上。 哟，这下子是个质的飞跃啊。 是啊，终于算是苦尽甘来了吧，也算和家里人有了个交代。换工作不久之后，我妈去广州看我，觉得我过得不错，也就没怎么催我回家了。后来我又交了个男朋友，是个本地人，长得还挺帅的，而且和我一个公司。你也知道，很多公司都禁止办公室恋情，我们公司也是，所以我们俩就没公开。我们俩住在一起之后，房租都是我在交，平时也是我花的钱多一些。一开始我还没怎么注意，但是后来他开始向我借钱，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他借别人钱了？ 我也好奇啊，反复地问他，他才告诉我说之前和别人合伙做生意亏了10万块钱，到现在钱还没还完。 啊，这都瞒着你啊，这人也算不上多靠谱吧。 唉，当时我们都打算结婚了，而且毕竟他是本地人，我总觉得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差，我就把自己存的钱拿出来帮他还钱了。我本来以为之后可以踏踏实实地跟他过日子了，没想到啊。 怎么了？他劈腿了？ 不是，是我这边出了问题。当时我已经成了部门的骨干，那段时间我们部门主管要回家生孩子，所以要重新提个新主管。我那时候觉得肯定会是我，因为我的能力和资历各方面都有优势，也就没太急着去巴结领导。可谁知道结果出来之后啊，主管居然是一个业务一般但长得很漂亮的女生。那个女生我不太待见她，哎呦，说的难听点，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业务干不好，只会拍马屁。我气得直接去找老板提出了辞职，但我没想到老板不仅很诚恳地跟我谈了话，下班之后又说要请我吃饭。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只有我们俩。吃饭的时候他和我说自己是怎么白手起家的，说他老婆身体不好，还说什么想找个在下半生照顾他的人。 哎，你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他一直在暗示我。我心里有点发毛，也没说话，他可能也是想让我考虑考虑吧。吃完饭就开车送我回家了。那一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我也见过我们老板娘，有时候她会去公司找老板，一般都戴着口罩，看起来挺温柔的。我听同事说她以前在财务上班，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就回家休养了。第二天早上我刚到单位，老板说他要去另一个城市看展会，让我和他一起去，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没办法拒绝，就一起去了。 你既然已经明白了他的暗示，看来你同意跟他去基本就是默许了是吗？ 嗯，毕竟当时我已经25岁了，好不容易在一家公司站稳脚跟，让我离开这个地方从头再来确实太难了，这样起码对我没有坏处吧。我知道你觉得我的行为不对，可你可能没法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去的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闲聊，他说其实他很看重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是他的得力助手，还说上次主管的事情是销售总监推荐的， 他不好直接插手。到了展会之后转了一圈，他说昨天睡得很晚，怕回去开车危险，想找个酒店睡一会儿再回去。我说我在楼下等他，可他上楼之后又给我打电话，说车上有份文件要看，让我帮他送上去。我就上去了。 然后你们， 嗯， 能看出来，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应该明白他的意图吧？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许诺你什么未来的。 是啊，我知道，他找到我可能是追求新鲜感。我问过他，我算不算第三者？他说不是。他喜欢我，是想和我一辈子在一起的。他真的相信我可以和他度过后半生。他说，他和妻子已经基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也没和其他女人暧昧过。他还说，老婆活着的时候，除了一张结婚证不能给我，其他的都可以。 这种话，电视剧里太多了。哎，对了，你当时还有男朋友呢，不是吗？ 对啊，所以回去之后，我就和他分手了。然后我所有的事就都是老板在安排了。每天早上，他都买好早餐在楼下等我，送我上班。中午，我俩在公司食堂的包间里吃饭。晚上，他也带着我到处吃喝玩乐。那段时间，他见客户谈生意都要带上我，说想每一分钟都能跟我在一起，还变着花样的给我送礼物，还安排了一个阿姨帮我打扫卫生、做饭、煲汤，说我身体不好需要补补。有一次，我跟他去看房，他直接用我的名字全款付了一套150多平的31厅的房子。还给我买了2克拉的钻戒，订了去塞班的机票，说要和我拍婚纱照。那段时间，我简直要昏了头了，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什么其他的也不想。然后，半个月之后，我发现我怀孕了，算时间，应该是我俩在酒店那次怀上的。他说希望我生下来，但是我没同意，我是不希望这个孩子无名无份。所以后来我背着他打掉了孩子，回家哭得稀里哗啦的。当时我就发誓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他当时也没有阻止我去打胎，而且过了几天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男人啊。 他问什么了？ 他问我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 他是怀疑这个孩子是你前男友的。 是。第二天他就给了我前男友50000块钱的封口费，然后就把他开了。可是老板还是觉得我骗了他，还说以为我是个很单纯的女孩。我当时特别委屈，就和他吵了一架。我说我们可以分手，房子也可以还给他，我再从公司辞职，以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他说可以分手，我也不用辞职，房子也可以等之后再过户。我本来以为我们就这么结束了，谁知道后来 他又来找你了。 嗯，但是一开始是我去看他，我说了分手之后他就一直没来公司。我听同事说他生病住院了，就和新提上去的那个主管买了点东西去看他。他特别憔悴，看着就让人心疼。不过他老婆一直在照顾他。其实那时候我是真想就这么分了的，毕竟他和他老婆才是一家人。就算我和他继续，还是得不到他，我又何必呢？所以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让他好好养病。交接完工作之后，我就回老家，没人会知道之前的事情。可他呢，出院之后，不但不批我的辞职信，还一直来找我， 说舍不得我。我不见他，他居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见他，就给我爸妈打电话。 他有你爸妈的联系方式？ 他查过我，早在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查过我，我家里的情况，我所有交往过的对象，我的邮箱，甚至我和别人的聊天内容，他都知道。 啊？ 他甚至还给我大学的前男友打过电话，说我结婚了，让他不要再骚扰我。 这也太可怕了吧。 可我当时却只是认为他这是爱我的表现，所以我又心软了，我们俩就又在一起了。因为买的房子还没交房，他又找了另外一套房子给我，每个月租金10000多，还给我卡里打了50万，说是给我的零花钱，又提我做了销售总监。其实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俩的事儿，也都挺不服我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工作得很吃力，而且以我的能力做销售总监也确实不太够，不过很多麻烦他都帮我摆平了，我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你是喜欢他这个人，还是喜欢他带给你的利益？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觉得他是个可以依靠的人吧。我的性格是很强势，但我归根结底还是个小女人，女人最大的梦想不就是能找到一个依靠吗？ 也不是所有女人都这么想吧。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很虚荣，虚荣到把我们俩的结婚照都发到了朋友圈。 啊？你公开你们的关系了？ 其实我发的时候屏蔽了公司所有的人了，可是第二天不知道为什么公司所有人都看到了我的婚纱照。 唉，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后来副总找我谈话，劝我辞职，我也接受了。我老板他也很生气，觉得我是故意的。 那之后？ 之后我就在家歇着了，我想出去找工作他不同意，而且我大手大脚花钱惯了，如果再从头做起，几千块的工资我也不稀罕了，于是找工作的事情就这么搁下了。那段时间他天天给我做思想工作，想要我是个孩子。 你同意了？ 嗯，同意了。我怀孕的时候除了他我没跟任何人说，所以那段时间我特别的孤独。他很忙，不是天天都能见到，而除了他我只能跟钟点工阿姨说说话。我有时候会在电视前发呆一整天，然后莫名其妙地开始哭。后来孩子是在美国生的，生完回来我才告诉我爸妈。 他们什么态度？ 他们根本接受不了，但是他给了我爸妈一笔钱。 然后你爸妈就同意你们的关系了？ 不算同意，就是默许吧。我爸继续回去上班，我妈留下来照顾我和孩子。孩子百天的时候我们俩回老家办了个婚礼，算是给亲戚一个交代吧，要不然这么传出去老人脸上也不好看。亲戚们还都以为我嫁入豪门了，没人知道我其实连个结婚证都没有。生了孩子之后他一般一个星期来我这里住1-2个晚上吧，出差的话10天半个月也见不到。我妈看不惯他这样，不高兴了就连带着数落我，说我让他丢脸了，所以我老板和我妈的关系也越来越僵。而且就因为我妈在，他就更不愿意回来住了。就这么过了4年，我原本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可谁想到 又怎么了？ 有一天我的前同事告诉我，他在公司和其他的女孩暧昧上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只是同事，我就让他当着我的面给那个女孩打电话，说不要再联系了，再把那个女孩辞退。他照做了，手机开着免提，我听见电话那头的女孩说， 你的意思是要分手吗？我当时就明白了，他之前也是这么和我说的。我气得把家里的摄像头全拔了，直接提出了分手。 摄像头？ 还说呢，我从怀孕开始家里就被他装了摄像头，他说他忙，但是也想能经常看到我们母女。 这不就是监视吗？ 对，这几年我都是在他的监视下生活，可是他每天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了谁，我一概都不知道。我突然明白了，其实如果没有我，他也可以找别人。 其实你很早就明白了，就是一直在自欺欺人。 可能吧。不过分手之后，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是个男孩，我也不想再把他打掉了，我就把大女儿交给保姆，自己每天挺着大肚子去图书馆备考 MBA， 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你和他彻底分了？ 嗯，分了，但是他会给孩子抚养费，我也想借着上学的机会开始新的生活。我经常在想，如果我没遇到他，是不是也会和很多女孩一样，到了岁数去找一个凑合的人，开始搭伙过日子，每个月计算着还房贷后的奶粉钱和买菜钱。跟他在一起倒是从没为钱愁过，但说到底，我其实就是被他骗得团团转的玩偶，可我竟然还觉得他就是自己的真爱。这就是宿命吧，我也认了。 我记得我刚才说过，我不怎么信命。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黑刺里金酒、杏子白兰地、柳橙汁和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百万富翁。 您是想用这杯酒形容我老板？ 这杯酒象征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你所谓的宿命。 什么意思？ 你说你遇到你的老板被他欺骗是你的宿命，但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把自己的遭遇推卸给命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我想你不会否认，最开始打动你的应该是你老板对你在物质生活上的攻势吧。无论是房子还是婚纱照，他满足了一个女孩所有的虚荣心。如果这就是产生真爱的基础，那么我只能说，你的宿命并不是那个老板，而是所有愿意为你投资百万的人。如果你不认清这一点，等另一个百万富翁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你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再重蹈覆辙呢？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原作毛豆，改编王浩洋，制作陈寒，演播乔诗雨、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